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嗱，呢个礼拜六沃敏会客室嘅嘉宾咧就系田北辰。咁啊，沃敏会客室咧呢一季咧第一季咧做到田北辰呢一集咧已经系第十二集，仲有一集咧呢个沃敏会客室第一季咧就结束噶啦。咁我哋会做另外一个新节目。咁啊，将来如果信众要求咧，就可以做第二季嘅沃敏会客室。咁我哋而家再慢慢度。嗱，呢一集嘅嘉宾咧，点解系田北辰呢？田北俊嚟过，咁要找佢细佬嚟。如果唔系佢唔高兴，又唔系咁解，而系因为佢最近喺呢个迪士尼嗰个扩建拨款，即系嗰个立场咧，即系佢系企得好硬，就系啦，佢反对呢个拨款，佢认为呢个系一个丧权辱港嘅一个协议，咁所以政府应该要再谂一谂，系嘛？如果你要再俾钱佢嘅话，就真系要同佢讲数。大家想知道？田北辰点解会够胆同政府 say no 呢？咁就一定要睇沃敏会客室呢个礼拜六。沃敏会客室逢星期六十点至十一点。 不過新知同大家見面啦，嗱，大家都上個禮拜有聽我哋講嗰個應該係嗰、那個木呢、這個土星，嗰、那個衛星入邊可能發現有生命，咁當然啦，就係、是、呢、這個喺 NASA 嚟講咧，就係、是、一個絕佳炒作機會啦。咁但係好奇怪地，呢個引發少少陰謀論嘅。當佢睇近少少嘅時候咧，呢只而家 send 佢呢個咧就 Cassini 啊，就跪低喎。咁、你自己睇佢跪低嗰个系咪已经喺个计算入边嘅咧？ 呢、這个好难讲嘅，真系，即系你问我，梗系唔想去跪低 啦。啊，冇人想去跪低嘅，全部都冇 想。因为通常咁嘅，你过去通常中意做嘅就系话咧，你谂住去挨到十年，就 push 到去十二年、十三年，就尽量用即系扯到去尽嘅。其实你即系发射得一个卫星上去就系、是、吓，咁、啊、即系你话哈勃如是啊，甚至乎以前嗰啲即系去离开咗太阳系嗰、那个咁，又系即系基本上我发。如果今日嗰個科技可以令到佢係再用耐啲嘅，咁啊盡量用耐啲咯。所以你話通常都係佢如果爛都係啲唔係好想去發生嘅情形。 係，咁但係去到咁一個咁遠距離咧，事實上嗰、那個所謂安全系數已經唔係話一般人所理解咁樣啦。係，話你話百分之一百嘅冇可能㗎啦。 因為實際上嗰個掌握嘅條件都非常唔清楚啦。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佢而家嗰個匯報翻嚟嗰個情況就係話咧，佢去到好近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應該係冇咗嗰個即係能源啦，嚇、咁所以就要停低。好啦，咁嗱，而家嗰個即係單憑而家呢個咁嘅報道咧，其實即係我哋能夠掌握嗰個地方嗰、那個資料，其實都係好少咯。 係啊，係啊，即係你如果問我佢咁樣無端端壞咧。離唔開嗰兩三四種原因嘅啫，咁一係佢真係嗰個宇宙忽然之間真係俾啲高能嘅宇宙射線射中咗，因為成個宇宙都周圍好多呢啲噶啦，咁啊令到可能有一啲即係有啲 electronics 係有啲咁樣嘅電路啲嘢有問題咁樣。另外就係話睇下佢嗰個本身個能源嗰個採集模式啦，即係你話如果又係真係原來嗰個太多啲碎石啊，因為其實你話就算木星、土星本身都即係有個環，尤其是土星啦，啱唔再講啦。咁基本上嗰個一堆碎石嚟㗎啦，咁你即係高速撞到咁啊冇辦法啦。咁、另外有啲就係、是如果佢即係有一啲譬如話比較近地球嗰啲咁嘅裝置，去用到太陽能收集嘅時候咧，即係收集太陽能嚟去維持佢個運作嘅話咧，好多時就係嗰個收集板本身即係蒙咗啊，冇咁有效去收集能源啊，咁即係離唔開呢啲問題。即係所以呢啲就其中以第一樣。 就是那個宇宙射線是最難掌握的了、嗯、所以就即係冇辦法了、 嗯、但是呢就因為而家我哋睇嘅時候呢我哋同阿陳俊博士商量嘅時候呢都係一個較早時間情況啦但係而家啱啱兩個鐘頭前呢佢哋、嗯、就話呢喺嗰度都發現到一啲新的一啲信息嘅，咁、 嗯、 咧、 嗯、 就我呢度讀一讀個英文俾你聽啦，就即系我哋再逐條 link 嘅，因為嗰個詳細內容我哋唔係可以太去作準啦，因為短時間播翻嚟嘅嘢咧，你隔一輪可能佢唔係咁講法啦。咁、啊、就呢個最新嘅消息就話 ，The Cassini spacecraft spotted strange atmospheric structures、 嗯、 during the first of its 22 dives between the rings。And a gas body of Saturn. The planet has studied it up close, studied up close since 2004. 嗱、嗯，佢、嗯、嗰個廣東話翻譯就係話咧，喺佢22次呢、這個即係上次即係插水入去嘅喺嗰啲環入邊嘅時候咧、 啊，其實個環本身好薄嘅啫，即係相對於佢成個 嗰、那個環本身係咪嗰啲碎石嚟㗎嘛？好似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睇到個環咁靚立咁清楚咧，其實嗱，即係嗰個環本身就好似係一啲 human scale 咁嘅嘢嚟嘅啫，即係幾廿米到嘅咁厚嘅嘢嚟嘅啫，但係你成個。土星咁大喎，佢中間個環係薄到咁嘅啫，真係、嗯，即係薄如蟬翼，即係都不足以形容。 嗯、 但係就佢就喺呢個環都咁樣上上落落咁樣。 係啦係啦，佢而家就喺嗰度，即係好似以前我哋跳嗰啲咩嗰啲菲律賓嗰啲舞咁樣咧，腳腳喺度跳嚟跳去咁樣。嗱咁其實就可以技術人員去一去嗰個版面度嘅。嗱，因為呢個係。看到是很壯觀、啊、我相信現在你這個不是 Photoshop 來的這個是堅東西來的、 嗯、 就他們在那裡呢就在看那個、土星那個大氣大結構、 嗯嗯 我們現在就不能去、做一個 即過往所知就好少啦，你離遠睇咪就係睇到佢嗰堆氫嘅光譜咯。咁你當然近睇更加靈敏，你就可能睇到一啲你冇乜點諗過佢會有嘅氣體咯。即甚至乎就係話大家即以我知道就係話去揾到一啲碳氫化合物。 嗯 啊即係咩係碳氫化合物咁？你嗰啲石油氣嗰啲都係嘅、 嗯， 即係可能有一啲就係、是無論係沼氣啊，或者係可能比較複雜少少嘅碳氫化合物，佢可能度到，即係呢、這個其實都即係冇乜驚訝嘅。如果就算真係度到嘅話，但係咧即係有一個意好得意嘅意義就係話，佢會有啲更加複雜嘅有機物，就喺呢啲咁嘅星球上邊。如果你越多呢啲複雜有機物濃度越高，而且嗰個種類越多嘅時候咧。咁又可以吹到就係話啦，咁其實原來呢一啲咧可以構成生命嘅好基本嘅呢啲咁嘅元素咧，其實原來即係成個太陽系都有都唔少嘅。 係啊，嗱而家咧大家喺嗰個圖片上面咧，就係佢哋話咧就喺嗰、那個佢臨跪低之前咧，其實就唔係跪低，佢係撞落去嘅特登，撞即係少咗頭先，即係我哋睇嗰陣時候就話咧，佢撞落前應該仲即係有多少時間睇到， 嗯、 但係而家就話啊撞咗之前已經睇唔到啦，咁但係咧佢都。即係掟翻一啲影像過嚟嘅，咁呢個就係喺土星入邊嗰個咧，同埋個環嘅第一次嘅降，即係去降落嘅時候咧，睇到入邊嗰個大嘅旋風啊、 嗯、 ，giant hurricane 啊。 佢呢個就喺嗰個土星嘅大氣 上，大氣上邊，大氣上 邊。即係你話，如果木星最出名有個大紅斑，其實都係一個漩渦啦。咁而家佢就影到一個係屬於土星嘅。 咁啊，跟住落去就即係嗰啲一般嗰條圖片啦。咁而家佢呢度就話咧，就佢最後睇到咧，譬如呢度最後尾段咧，就話咧，佢最後睇到咧就係睇我之前就係、是。這個泰坦、啊 嗯、 那個橙色的 衛星、啊、 還有就是那個 Enceladus 那個 Icy Moon 就是那個冰那裡、嗯啊、那這個我們就不複述了就簡單來說呢、即這些圖片說是不是好像它剛才那麼珍貴呢、我們都是始終保留一個很、中立的態度就是因為呢如果它不是出到那麼行呢啲分頂咧係好大件事嘅 嚇，咁、啊、始終就係、是即係咁講啦，全世界冇人影到係你影到、嗯啊、你係唯一，咁你基本上嗰啲結果大同大嘅結果、小嘅結果都好，都係獨家結果咯。 係好，睇翻正常嘅畫面啦，唔該。嗱就即係呢一個嘅Cassini咧，已經係功成身退啦嚇。啊 咁你下一波係點樣呢就真係天曉得啦，因為而家嗰個世界嘅局勢呢、那個局面呢，你話再俾錢去即係探索太空呢，我相信就日益困難。咁、大家只能寄望呢就喺現有嘅呢啲器材入面呢，我哋可唔可以更進一步啊？ 不過你話下一步就多數都係去繼續去揾，即係另外就係嗰啲 habitable planet 啦。即係但又咁講啦，其實如果最近再留意一下啦，我哋先前科學新知有提到嗰個 James Webb Telescope。咁、其實而家都已經整到幾靚仔出嚟㗎啦，即係近日如果大家上去揾，即係上網揾一揾咧，都影到佢嗰、那個哇嗰、那個嗰、那個鏡頭啊，即係嗰只鑊啊，就非常之靚，佢又整到一個蜂巢形狀咁樣嘅。咁即係你可以話啦，嚟緊放咗呢個 James Webb 咧，我諗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 我意思係好簡單啫，就話咧現成做咗啲咧，你就。即 係希望佢繼續佢有嚇， 唔係如果佢做做下呢啲即係拖咗 project 都唔做哇，大佬即係同佢即係咩㗎？即係開拖㗎啦！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咪開咗嗰、那個？即系成个全球嗰啲科学家上街嘅 啊，总之啲堆化学家都走晒出嚟啦，有其中嘅至少 系啊，嗰、个上街噶嘛，嗰、那个 Earth Day 我记得 咁嗰个应该系同我唔知佢系同个 research 同埋定系嗰啲环境嗰啲嘢有关啦。 佢咁样嘅嗱，其实而家上唔上上唔上街咧，已经造成一种 ritual 噶啦。个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咧。大家感覺到嗰個科學嘅分頂嘅短缺啊！嗱，呢個主要兩方面，第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呢個美國政府，佢好多方面係即係同嗰個科學界主流價值觀係相距嘅。 我諗呢個先係最根源。即係你話如果你話俾聽分頂唔夠，咁、然之後我都仲好尊重嘅，咁但係就大家慳啲使下，咁可能大家嗰個反彈冇咁大。而家最大問題係你連個學問本身都好似唔係好尊重。 係啊，嗱，個具體嗰度係點樣咧？譬如涉及到。即係一個簡單如進化論的問題，都可以翻盤嘅。 係 即係你去到而家到2017年噶嘛，即係唔係講緊而家19世紀啊，去到而家仲翻盤，咁你唔騰雞啊，大佬？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嗰個氣候變暖化問題啦。咁即係而家我相信喺科學界主流都係。是这个地球是出现了暖化的现象。这个暖化现象是跟人的那个过度的使用的排出的碳的二氧化碳的情况是原因来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即是主流的政府的意见是完全不听嘛。这个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当这个英国脱离了欧盟之后即係出現咗嗰、那個即係分離嘅問題更加嚴重啊嘛， 嚇！ 咁你雖然話咁講嘅話，咁你可以譬如歐盟都出現極大問題，就是、經濟上已經出現一個即係好唔穩定嘅狀況。咁加埋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諗全球嘅科學界都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咦？去到依家真係出現咗一個危機喎！呢、這個危機係兩方面，第一樣嘢就係錢唔夠，第二樣嘢就係、是。從政的人好似同科學界出現了一個鴻溝， 係嚇，即係錢唔夠就其實就預咗㗎啦。咁但係你話錢唔夠之餘，你仲要話我做嘅嘢係唔啱嘅， 係啊，錢就永遠都唔夠。 咁呢個就咁係啦，咁即係個反彈就會好大咯。咁即係我哋會，即係我當然好主觀希望就係現有做開嘅繼續去即係俾多啲好嘅結果出嚟，咁捱過呢幾年去啦。 咁啊講緊好嘅結果咧，咁事實上都好多好嘅結果嘅。好嘅結果咧就話俾大家。聽，就算你想cut都cut唔到嘅，因為咧，如果你唔做嘅話，私人機構做咯。咁而家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話咧，今日我哋主要講啦，就係一個咧近乎子宮嘅人造嘅物體咧，就可以減低咗嗰個嬰兒嘅早產時候引致嘅死亡同埋傷殘嘅。 即係講得簡單少少啦，咁我哋即係你話B B 仔出世咁，一講到早產，大家就好驚噶啦。咁即係當然憑住現有科技嚟講，咁越即係早產個時間，即係而又救得翻嘅咧，咁個時間已經可以推得越嚟越遲。 好犀利， 嚇！即係你話如果喺以前科技唔發達嘅時候，去到盡即係7個月。即系唔足9個月，你7個月出世嘅，勉勉强强可以养到落嚟咁样，即系都即系唔系好靠科技，你基本上靠运气你自己养住佢。 咁但係而家可以甚至乎推到去五個零月嘅，即係如果通常就應該計翻即係幾多禮拜啦，就係廿二三個禮拜，呢個極限嚟噶啦。但係廿二三個禮拜講緊嗰個風險咧，就都幾大嘅。基本上生嗰、那個生存率得三到五成嘅，好多時即係救唔翻嘅。其實都 你提睇到啲圖片，你都見到㗎。譬如話嗰啲早產老細，嗰啲受仔係插滿曬喉。 係係係。 咁、啊、你都啊有陣時覺得於心不忍啦。 嚇、啊！呢邊又一係紅卜卜，一係就已經黑到攬埋一嚿咁，嗰嚿咁唔知咩嚟嘅，人唔似人咁樣、嗯。但係就即係你都想像唔到點樣可以喺呢個時呢種咁嘅情況救翻嚟。咁、啊、但係即係而家嗰個科技發展就係希望去。衝破啲極限，咁啲極限唔來自即係好幾個層面嘅，咁因為如果你話一個胎兒啊嗰啲，你越推翻去前嘅階段嘅時候咧，就有即係當然就係、是、即係如果你逆翻個時間嗰個箭頭嚟去推演嘅話咧，就係、是、好多嘢都仲未去發展到出嚟啦，好多器官啊功能啊咁樣嚇，即係你話最天真咁講，你如果整一個人造子宮，可唔可以真係由一個受精卵階段就已經再孵化出嚟咧？咁即係好有你即係好有孵有雞蛋咁樣咧咁嚇。咁你話而家以我哋科技咧，遠遠做唔到啦。咁大家亦都唔好有一個誤會，以為哇，即係個報紙全部就話 artificial uterus 啊。用 artificial womb 呢個字就好啲、啊、，OK。但如果你話喺報紙用到 artificial uterus 咧，就即係我覺得咧，好容易令到大家聯想到就以為咧。俾個屎管你抌粒精子抌粒卵子落去，可以轟一聲爆個 BB 出嚟嘅，咁啊，即 你又想啦， 甚至乎係即係佢而家就唔係用人，就用綿羊咁啊，原來都可以咁樣做出嚟。咁其實即係個 唔係，但我唔明嗰個英文嘅分別嘅，即係話譬如話 womb 同埋呢個 uterus 個分別喺邊度？ 其實啊，即係你話如果用得 womb 呢個字，我比較只係聯想到佢嗰個羊膜啊，成個已經係即係胎盤啊、羊膜嗰個咁嘅 形構形成咗啦。 因為你話 uterus 呢樣嘢，你真係可以將佢由嗰、那個 受精嗰刻， 受精嗰一刻著床嗰一刻，跟住一路就將成個過程原本就帶曬出嚟，即係比較 fully function 一啲咯。即係我即係會咁樣聯想到，而唔係話因為已經有著床，已經有嗰個磁帶或者即係嗰個咁嘅受精卵嗰、那個、胎兒 develop 咗出嚟之後，先有後來嘅嗰種咁樣嘅即係羊膜結構喺度咯。咁即係。但當然啦，如果報紙咁，即係梗係煲到大一大啦，梗係覺得哇，係咪話之後人啊唔需要阿媽都可以生嗰個人出嚟啊咁？咁我諗好想趁住呢即係今次科學新知呢個機會就講，即係嘗試解構多少少入邊牽涉到嗰啲技術啊，同埋而家嗰個發展其實去到邊度 咯？嗱，大家即係聽我哋講咧，就好難聯想即係嗰種所謂。好煽情啊，好 sensational 嘅畫面，所以我一定要俾個張圖片大家睇嘅。 其實大家聯想到啦，大家有睇 Matrix 咁樣，即係呢啲咁嘅戲係咪？即係當即係男主角咁就係一個咁嘅，即係一個 capture 一個咁樣嘅，真係一個人造子宮嗰度咁樣去生存咁樣嚇。咁而家呢一個咧就即係佢好似係一個公仔畫出嚟，但係其實現實上嗰個 係有呢樣嘢㗎，係有 係真係。就真係咁樣做嘅嚇，咁而家呢一個佢解未有，即係未試過用人嚟去做呢個實驗，亦都因為如果一陣再解構呢個實驗要做起上嚟，你聽落去都幾核突、幾殘忍 嚇。哎呀， 咁但係咧，你睇到就係話咧，而家呢一個未足月嘅一隻羊咩 B B 啦嚇，咁佢就浸咗喺一啲人造嘅羊水裏邊嚇，即係啲人明白其實羊水啦，羊浸喺羊水度啊，咁然之後就揾個膠袋嚟取替咗嗰個胎盤啦嚇，唔係胎盤，即係嗰個羊膜啊，應該係，咁然後個胎盤咧就係由翻個機器代替曬啦，甚至乎咧而我覺得啊，我覺得最值得留意就係話咧，呢個又係一個我覺得好難一個好即係好難衝破技術瓶頸嚟嘅。就是那個羊本身的那個磁帶和你那個人造磁帶中間的接駁位、我想到這裡我就覺得哇真的 很驚訝的，這個可以慢慢講。而呢當這個即我們要找一些機器接下去那條磁帶那裡，然後呢就外面駁著一個人造的機器，基本上那個人造機器是取代了胎盤的功能的、就將啲二氧化碳啊，或者諸如此類廢物攞走，然之後將嗰個嘅即係氧氣嚇擺落去，咁然之後亦都即係維持翻你需要嘅養分啊，諸如此類。咁就喺呢一個咁樣嘅裝置上，希望啊利用機器科技之力，就 去模擬了一個楊媽媽佢嘅即係懷胎時候的情況，咁結果就係咧可以將佢 hold 到成即係都嗱，其實開頭嘅嘗試都幾恐怖嘅，就係維持到60小時左右嘅啫。你發覺就係即係兩日咁，基本上維持唔到，咁你都知道後果會係點樣樣。但係而家基本上已經可以將個時間掹長到係以星期去計咯。咁呢一個就係話，即係今次呢個新聞佢最即係最爆嘅地方喺邊咧？就係話而家已經推進到去就係話可以有一個實際啲嘅用途啦。可以咧將嗰個咁樣嘅未足月嘅羊 B B 嚇喺入邊養兩三個禮拜，嚇到佢可能養兩三個禮拜又生得大少少，啲器官發育齊全少少，大件翻少少嘅時候咧，咁你再將佢拆出嚟嘅時候咧，佢可能都佢即係佢雖然都未足月，但係至少已經可以憑住自己個心肺功能嚟去呼吸運作。咁其實佢哋試咗好多隻嘅，咁 佢都一樣啊！即係越講越胡亂動啊，大佬 就但係佢哋而家就真係，因為其實都真係有一。即係特登留翻，即係一隻，即係唔係一隻半隻留翻，真係一隻咧，係真係養大咗佢嚇。咁啊，即係佢證明哦，呢個技術已經有啲睇頭啦，咁樣樣。 一將功成萬骨枯 嚇，咁你發覺就好多羊亦都係即係呢個比夭折更夭折啦。呢個 就呢個中文好深。OK， 咁咧就嗰啲道德嘅問題，我哋唔去講啦，因為即係嗰啲。咬嚟都是冇乜結果噶啦， 反正 係。但係咧，呢、這個我想睇睇，其實喺邊度做嘅呢、這個？呢、這個係 呢、這個都係嗰班，我見佢有班醫生又有啲喺費城， 即係美國嚟嘅。但係揭開個問題，美國做呢啲嘢會唔會有啲法律上嘅掣肘嘅？ 我諗好睇咩動物啊？即係你話人又話一定 唔得啦，唔使講， 非常大問題 啦，一定唔使講啊！喺美國就係啦，俾人嘈到狗菜。 係啦，咁但係即係好多時咧，呢類咁嘅研究，你係用一個乜嘢嘅名義去即係去攞到分定，去得到支持咧？就係話佢都有，即係譬如話呢文章佢都有提到嘅，每年都大約有即係我一時間我唔記得咗啦，即係。 一定數量嘅， 即係總之就一個 都因為早產 好多係早產嘅，其實就早產之中有啲係超級早產嘅， 嗯， 只係你如果係普通早產係原本九個月出世變咗7個月嗰啲，基本上冇乜問題救得翻，但係有啲譬如去到5個零6個月嗰啲咧，其實都有成幾萬個 case。 嗱，佢都有講嘅，佢話呢個統計原來咁高，即係個數字咁高，佢原來十個之中有一個係早產，早產嘅定義咧就係30。即係少過37個禮拜，係啦。 咁你有啲可能屬36，咁其實冇乜問題嘅。咁佢照出咗世咁樣啦，早咗個禮拜。但係咧，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即係三萬個 case 每一年啊， 嚇就係非常即算係啲嚴重早產， 嚴峻早產 嚇，少過26週， 少過26週咁樣。 你計一計數啦，四六廿四六個零月咁嘅啫嚇。 哇！ 咁幾恐怖嘅。咁有啲甚至乎最極端咧就係即係佢甚至乎少夠嗰啲 case， 即係下邊都有睇到22至23週嘅啫，即係最高紀錄嘅啦已經係。你再高咧，你好難去提高到，我可以一陣慢慢。 唔係嗱，呢個睇呢個統計，你真係覺得驚奇。 係啊， 即係廿二至廿三週啲咧，嗰個細路仔係咩啊？ 一磅 多少少咋？ 系啦，一磅嘅啫。 一磅多少少 啊？你谂下，即系你唔知道一磅概念，你走去朝头早买磅面包翻嚟拎一拎咁嚟知。 生命面包，卡糖生命面包， 一袋咁样你拎个咁就系咁噶啦，嗰嚿嘢系咪？吓即系一年你咪冇噶啦，基本上就系吓咁即系其实就系、是、你睇到呢啲咁嘅 case， 其实最大问大即。咁有咁又點咧？咁救咗翻又救唔翻又點咧？最大問題就係話咧，好多喺呢一啲嚴重早餐個案入面救得，雖然個即係生存活落嚟嘅機率3至50%啊，但係咧有救得翻咧好多手尾根， 終身出現殘缺 嚇。 呢度有 嗰個殘缺係來自邊度咧？個肺功能不足，另外就係個腦。有些甚至曾經是腦出過血啦，個肺 係缺氧咁樣， 直頭係腦出咗住血之後，令到影響個腦部發展啦，個人爭啲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心肺啦，即係尤其是肺啊，嗰、那個因為太早就要去吸空氣啊，因為原本佢即係現時嗰種去救早產 B B 嘅方法，仲係冇即係冇乜好大嘅進，即係好大嘅技術上嘅突破，純粹就係一個保温箱。不過就係如果個 B B 細啲，你又要再小心啲插啲喉咯。啊，個醫生要好手細啲咯。咁你嗰啲機器一樣就係嗰啲個氧氣 濃度高啲啊，個要恆温啊，咁啊一路要有更加仔細嘅喉管啊，咁跟住一路亦都係即都係一個好乾爭爭嘅環境，俾佢哋瞓咗張乾爭爭嘅床。即其實好多 B B 正常嚟講就一路係浸喺羊水度嘅，就佢就要成嚿咁樣，已經可以當一個正式 B B 插曬喉冇知覺嘅 B B 咁樣，即其實幾可憐幾慘嘅呢種咁嘅情況。咁即係但係呢一種咁嘅即係。呢種咁嘅方法咧就好有限制，大家好容易聯想到就係，始終嗰啲你插喉，你都插中條血管啦，嚇、啊，即係你呼吸，你可唔可以夾硬泵啲空氣落去咧？你大泵少少，佢肺泡爆埋同你，係咪嚇？嗰、啲血嗰啲更加唔好亂嚟添，即係好容易，即係成個結構本身就係一個咧，唔可以隨便俾佢用人造嘅機器俾一道好成人嘅力落去嚇，好、啊、容易你就摧毀咗佢。咁喺即係甚至乎呢個過程入面，有時你為咗救個 B B， 你將啲氧氣加濃啲，甚至乎你壓力加高啲，令到更加有效滲入個肺嗰度。咁、那個代價就係咩呢？損害咗肺功能。即係其實就講嘅就係你為咗救佢條命，你就殺到佢個肺得翻最後可能即係為咗嗰一刻救嗰一刻，將啲氧氣經過肺壓入去個血管嗰度，但係結果你就傷咗個肺，傷一世。咁呢一啲咁嘅肺功能受損同埋呢啲腦出血呢啲情況咧，就好多時喺呢啲超級早產嘅 B B 咧就面對呢咁嘅問題。所以其中一個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嚇、啊、咁所以就有咗呢項研究啦。如果你唔用一啲好傳統去救即係呢啲咁嘅早產 B B 嘅方法，而係揾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你去做翻個模擬喺媽媽子宮內嘅環境。有得佢唔使呼吸，你繼續喺個磁帶嗰度供養分供養，咁等佢捱過咗，譬如四五個禮拜，因為佢可能係五個零月就出咗嚟嘅，咁你捱四五個禮拜，捱到佢有七個月，咁然之後你就將個膠袋拆開，咪等佢自己呼吸翻咯。咁相對上就免除咗呢啲咁樣嘅，即其實佢即都統計過啦，捉咗七個月之後咧，嗰種肺功能受即係終生受損啊，嗰、那個腦部終生受損嘅機率就少咗好多。係咁、啊、就有得咁啊，於是乎你捱過呢段之後咧，你就可以拆咗佢，等佢即自己生存。咁所以嚇，咁、啊、就用呢個咁嘅名義嚟去招來研究啦，就去專注去即係幫呢啲咁樣嗰三萬個呢啲超級早產嘅 case， 從而亦都減少咗政府嗰個醫療負擔。係 啊，嗱頭先你阿陳俊宏講博士講過咧，亦都體現到咧西方醫療嗰種趨向，佢一定要 test 到嗰、那個。即係去到邊度做唔到咯？ 係， 佢唔係話啊！我唔係相信話我一定要救曬所有嘢，即係事實上你咁係咪算叫救曬咧？即係大家有不同嘅標準嘅，但係佢一定要 test 到去到邊度係。 是 即係會出現呢樣嘢，同埋可唔可以將來補救啊？嗱，所以頭先你做嗌佢有肺功能，咁將來加個人造肺落去咯，即係嗰個成個西方醫療系統嗰、那個嗰、那個思維方式就咁樣啊嘛。 係啦，係啦，即係佢亦都係需要嗱，譬如話你因為過往太多個案入邊又歸納到就係話嗰啲早即係早產超過即係喺大約28個禮拜之前嗰啲，基本上就係好多時就會出現好多種種嘅問題，亦都為後來帶來太多負擔。咁所以你透過佢，其實而家基本上係。呢一次呢一個廣泛報導嘅研究咧，就係想解決呢樣嘢，就令到咧嗰啲更加早產嗰啲咧，都能夠健康地存，唔單止救得翻，仲健康地存活落嚟。咁、你可以繼續問就係話，如果再早過22次、23次快啲，嗰啲又點咧？呢度冇答到嘅，喺呢個新聞入邊冇答到呢樣嘢。 你搞掂而家呢先已經即係功德無量啦。 所以我覺得大家留意嘅新聞，即係當然係我係覺得有啲好鼓舞嘅嘢走咗出嚟嘅。咁但係係唔係講嗰種即刻就可以講到哇？又 Matrix 啊，又美麗新世界啊，嗰啲咁嚇，有人即係有媒體甚至講，佢唔係叫 Brave New World， 因為呢只係個綿羊，佢叫 Brave New Wool， 即係美麗新羊毛。 係啊，咁佢嘅意思就話，哦，將來咧就即係啲羊咧，可能咧連嗰、那個。分娩的過程都縮短，咁我唔知係咪啦，即係我自己咁風推測嘅啫。但係即係喺嗰個羊嘅角度嚟講，當然話即係越嚟越大呢啲咁嘅剝削啦。但係嗰、那個科技嘅最終嘅目的就喺人嘅身體入邊去做到呢樣嘢 嚇。即係喺第一次完之前，我可以提埋啦。喺同埋佢哋咧，以佢哋自己嗰個預期咧，佢話3年後可能係可以試人。 但系呢度后边有一个好大嘅难题嘅，嗱，头先你讲，譬如话啲羊要试咁耐，使咁多只， 可唔可以俾你死咁多人嘅胚胎咧？嗱、嗯，我相信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的關口嚟嘅， 嗯，嚇、啊，即係即係呢個，你問我最後就係要幾多成功失敗？呢個真係預計唔到啊！但我諗最後個選擇一定係要留翻俾嗰啲父母自己去揀，即係要你要佢哋自愿地去參與呢一個研究啊！同埋就係、是、我諗到亦都要揀啲好特別嘅 case， 係可能好明顯見到佢就係話、本身個 B B 已經比較弱啦。 嗯嗯， 如果即系究竟你个生存机率系三成、五成定系六成咧？可能你嗰系属于两成几嘅啫。咁、 嗯、 于是乎，嗰、那个家长可能就会想即系想搏一铺啦。 即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呢个几多成？呢、這个系个医务人员话俾你听啊嘛。你有权，你有权怀疑，你有权怀疑佢，咪讲一个真嘅答案俾你听啊。不过唔紧要啦，嗰啲我哋都冇能力。冇條件去爭論嘅，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討論啦。呢個人造所謂人造嘅 技術問題啊， 技術問題啊。